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大家好，又到中流劇的時間，今晚就得小弟袁少在這裡，還有天池在這裡兩個，多謝你幫忙撐場、okay， 因為有個就沒來了，他又不得閒、因為現在節目開始就9月20日，都在這裡、象徵式都要提提應該要提的事項，就是說月尾大家都的朋友仔幫幫手，是交月費，即無論撐我哋撐我台都好，或者撐我台撐我哋都好，咁都要交月費啦，即係68.9咁喺嗰個交費嗰、那個網頁嗰度咧，咁 click 咁啊撳翻中流旗入啦，或者你哋撳翻你哋啲中意嘅節目啦，咁啊交月費就可以嘅啦。咁啊講到呢度啊，錢嗰啲嘢啦，因為前嗰排咧，咁係大台咧，咁都有講過集叫話係咩城寨英雄。係嘛？咁啊，即係當然，咁好多啲朋友仔就會係主要唔係睇佢係有啲咩英雄啦，而係話咩咩什麼什麼邊個邊個好打啊，泰拳好打啲定八極拳啦，咁啊睇呢啲嘢啦。咁又係再加上咁啊，香港而家咧，亦都係好多朋友仔就話有啲係避而不談啦，有啲就係會間唔中講下啦，或者有啲學校都唔俾講嘅，就係話所謂港獨啦，所謂港獨啦，咁所以就係話兩者我哋今晚就會係混為一齊談，就係香港其實係最早係有港獨起源地嘅地方，就係九龍寨城。咁我哋就今集就圍繞住九龍寨城啦，同埋佢周邊嗰啲少少個歷史啊，咁嘅建築就講起。咁我哋講之前咧，咁亦都要講講嘅天字。喂，其實九龍城寨個咩唔係應該唔係叫城寨，應該叫做九龍寨城。 係啊，係 嘛？最初咗應該 係最早就係呢個寨城啦。咁、因為呢個寨咧，其實係一個軍事嘅設施嘅。 點樣形成嘅咧？係咯，個寨城點樣？ 咁啊，因為我哋香港當時英國人嚟到香港嗰個位置之後咧，咁啊，因為咧我哋當時嘅清朝咧就覺得呢一個咧係好重要嘅一個海防嘅設施啦，咁啊，所以將當時咧呢個林則徐咧就發覺，因為咧英國人嘅野心咧佢睇得好清楚啦，所以咧佢就將深圳大鵬灣嗰一個咧大鵬鎖城嗰個副將咧阿賴恩爵咧就調動咗嚟。在九龍城這裡呢就做一個呢鎮守的將軍，所以呢這個鎮守這個位置這個將軍這個名字他的職銜呢，但是呢來到九龍這裡就沒有這個實權在這裡，還有他也都沒有一個那個衙署啊，或者是那些官署啊那些在這裡，所以呢就將九龍寨呢一個位置咧，就升格做一個鎖城嘅 鎖城， 啊，即係等同於呢個深圳大鵬灣嘅大鵬鎖城搬咗嚟九龍呢一度。 其實最主要，即係話我哋都係睇翻嗰個譬如歷史啦。其實應該係嗰陣時係有兩個炮台噶嘛，就係你係對住，因為即係大家都耳熟能詳啦，即係英國人佔領香港。攞你港島先， 係啊， 後來就九龍啦， 係啊， 嚇，咁啊後來就再1898年，即係租借新界，咁啊99年啦，咁其實你嗰陣時香港嘅地方，即係有啲係歸英，即係有啲係歸英嘅管理，咁但係有部分地方咧就係未唔係經英國管理嘅，即係就係好似我哋所講嘅九龍寨城，咁所以即係日後啲人成日會講咩三不管三不管，係 啦， 就係簡單咁講，即係大陸唔管啦。英國佬不管，香港自己的政府都不管，所以叫做三不管地帶。這個九龍寨城就是其實你尖沙咀的時候有個叫做澄英炮台， 是啊， 即是澄佛的澄，不知道好像英國的澄英炮台，左是不是左敦有個叫林沖炮台，林是不是在左敦， 左敦那個是那個 以前叫官衝， 現在叫官衝，現在叫官衝。 那個炮台 炮台現在、其實那裡有幾個的分佈住，因為那個地理環境改變了、 即是在九龍寨城之前就是剛才那兩個炮台，咁後期就因為係特別，頭先你都講過就話啲海關問題啦，係咪啊？算唔算海關啊？ 都算㗎， 因為你九龍城嘅位置，我哋而家叫做統稱九龍城啦，即係而家食好多泰國菜館啊，嗰、那個球場啊，而家小泰國咁樣啦。咁但係以前其實九龍城嗰個位置就喺啟德濱，即係機場嗰個位置，同埋即係而家嗰個九龍寨城公園嗰個位置嗰度咁上下 嘅啫。 嚇、啊！嗰度都係，咁啊後期就係因為即係亦都係較早之前啦，咁啊大家都聽過沙中線啦，係嘛？咁啊發掘，咁啊呢個嘅沙田，咁啊去呢個中喺邊度啊？去沙中線， 沙中線啊，再經過土瓜灣，跟住紅磡，再過中環， 沙田中環啊，沙中線，咁啊中間都係即係大家都可能會聽過就話。找到啲宋城嘅遺跡喺下面，啲四方井啊等等 啊，四方 咁成個故事串連起就話，咁其實係九龍寨城嗰、那個歷史遺跡咧，就唔單止淨係清朝先有寨城啦，但係你較早之前，我哋又先由宋城講起寨城，就係其實你七百幾年之前已經係有個 有 嚇、宋朝，咁你宋城宋朝。咁同嗰個宋皇台啊、九龍寨城有啲咩關係咧？天池其實 哇，梗係有啦。咁啊，因為當時宋朝喺香港咧就成立咗一個好大規模嘅一個地方咧，就係生產鹽嘅。咁所以整個香港區咧啊，而家做鹽嘅地方咧都係沿住海岸線嘅。咁啊，其中我哋香港而家所熟悉嘅好多人都知道喺大澳啦。大嶼山個大澳啦， 大澳好多人唔知啊。 大澳而家 大澳好多人就係會覺得係一個漁村嚟。 漁村啊，而家 但其實都係個鹽田 嚟。鹽田嚟嘅最大嘅嚇，咁啊跟住就其實九龍，而家我哋成日講嘅九龍城咧，其實呢一個咧，個個都淨係聽到一個名叫做觀富 場。觀富場 啊，觀富場其實就唔淨止指九龍城呢一個地方嘅，其實係包含咗整個香港。九龍、新界、沙頭角呢一段嘅地方咧，都係叫做觀富場， 即係沿海嘅海濱城市 係 嘛？ 係啦， 沿海嘅海濱城市，即係你近海啊，先至會有啲鹽場噶嘛，出產鹽啊嘛，基本上啊。 咁啊，所以喺當時嚟講咧，呢一個整個區域咧嚇，咁啊都有一個鹽官咧去管理嘅。啊，咁啊呢個鹽官咧就係、是、管治香港呢一段嘅官富場，咁啊，所以咧就係、是、就以佢為一個首領咁樣。咁啊，後期因為時代嘅變遷啊，改朝換代咧，咁啊呢個鹽啊，慢慢咧就變咗一個好後期噶啦。咁啊，因為咧到咗元朝啊、明朝啊到清朝啊。咁啊，嗰個官富場咧，嗰個範圍咧開始縮窄咗， 慢慢縮窄 啦。咁啊，縮窄咗之後咧，跟住咧到清朝中葉之後咧，咁啊，因為英國人嚟到廣東呢一邊咧做生意啊，再加上五口通商啊，咁啊更加咧就令到當時宋朝嘅一啲遺跡咧就慢慢淹沒咗。咁啊，淹沒咗喺邊嘅地方咧？因為喺海邊嘅城市咧，就當時嗰啲造鹽啊、嗰啲位置啊，同埋嗰啲咧。都已經係被一啲水流啊，或者係嗰啲沙沖擊咗、所以而家我哋喺沙中線嗰度揾到嗰啲遺跡咧，咁都係因為我哋當時清朝入關嗰陣時咧，就有一個咧遷海啊、遷界啊，令到即係香港咧，差不多有成十年嘅時間咧就冇人嘅，因為當時要遷曬嗰啲人嘅話咧， 內退 係啦，咁啊當時啲軍隊咧就會將遷走曬嗰啲人嘅房屋啊，同埋嗰啲基建嗰啲嘢咧，全部都摧毀曬，咁啊所以咧就破壞曬，咁啊埋沒咗喺地下嗰度，咁所以咧我哋一直都唔知咧，原來喺九龍城海邊嘅地方咧有咁多嗰啲房屋地基啊、造鹽嘅嗰啲位置啊。咁啊，你頭先講到啦，宋皇台又點啊？又因為當時宋朝末年有兩個皇帝咁樣，有一路咧南遷到嚟。 大家聽故事聽得多啦， 嚟到呢宋帝呢一個地方，啊點解會嚟到呢個地方咧？因為咧，喂呢度係佢哋嘅糧倉嚟啊嘛，哇！咁 其實嗰陣時好慘咩？走難係咪喺邊度一路走？喂嗱，你講埋經過邊度啊？因為我哋。 記唔記得馬灣 啊？ 嚇，咁啊，急水門嗰度，急水門有個叫做梅衞有嚿咁嘅石。 啊，刻咗喺度， 亦都係有關， 係啊，有關。 所以又有傳聞就係話，即係嗰兩兄弟係嘛，即係就係宋帝昺兩兄弟，就係曾經喺嗰度匿埋過， 匿埋過咁樣。所以一大扎其實都有喺我哋香港一大扎，即係話整個新界區咧，其實即係話同宋朝有關嗰啲地名咧，其實都保留到現在嘅，即係好似黃江啊。落馬洲啊，呢啲點解會有呢個王字啊？有個呢啲咁嘅嘢咧，都係同呢個宋朝皇帝有關， 宋王有關啊。 咁啊，一路嚟到我哋香港，最緊要就係留低咗宋皇台三個字跡。咁啊，因為當時啲人咧一路流傳落嚟話，佢哋嚟到九龍城呢個地方咧，就曾經居住過，咁啊駐扎過做過一個行宮。咁所以咧，又當時亦都有而家誒喺呢個為咩明道嗰度咧。 即係咧，係因為嗱嗰陣時咧，宋皇台嗰度有個叫做聖山， 係啊， 即係而家又俾人劈咗，得翻一嚿，咁啊宋王廟嗰嚿嘢啦。咁其實以前咧，即係如果係對面有個叫做聖三一堂，其實喺聖山山腳嘅， 係啦， 但係而家就搬咗去對面嗰度， 嚇。 因為我哋今集就諗住係噏啦，咁就因為啲相好易揾嚇，都唔係啲好難揾嘅相，咁所以就冇特別鋪上。咁聖三一堂就好似古色古香中式設計咁樣咁樣嘅一個建築嚟噶嘛。咁佢咧隔離咧，咁啊聖山之後咧，咁啊大家係會聽啲地名咩馬馬頭圍馬頭角咁樣嘅，因為喺嗰個位置，即係啟德嗰度，即係有嚿唔知我睇翻以前啲料咧，就話有嚿石定就係唔知咩突咗出嚟。好似馬頭嗰個角咁樣，咁所以叫馬頭角村咧。咁馬頭角村下面嗰度咧，就阿天慈啱啱講嘅就係一個叫做古，即係古槿圍啊，有條圍村喺度，古槿圍有個圍村喺度。咁而家咧，你去到咧，就基本上係揾唔到古槿圍嘅嘢啦，就係有個叫做四個字上帝古廟。即係唔係主耶穌嗰啲上帝廟啊，或者係中國嗰啲上帝古廟、元天上帝咁樣個古廟喺嗰度，就係、是、但係而家就冇啦，得翻嗰個牌匾啦。咁但係你都可以睇翻佢有個碑喺度，講翻少少係即係古槿圍嗰個地方，或者叫古槿村啊。咁嗰、那個歷史喺度，即係佢嗰陣時係因為嗰陣時因為走難啊嘛，咁啊宋帝俾人兩兄弟咧，咁有啲就跟唔切，咁啊鳥獸散會散落去好多咩，又有啲聽聞就牙前圍村啊，古槿圍啊，係咪啊土瓜灣嗰度啊，咁好多圍繞住九龍寨城啊嗰啲地方啊，係嘛，咁所以就係話我哋雖然係講九龍寨城啦，但係你其實你全部圍繞住。聖山附近咧，即係其實都係一個宋城嘅遺址嚟。 整個基本上都係啦。 咁所以就係話，而家嘅寨城公園啦，咁同埋頭先咁啊小弟所講嘅咩宋皇台附近就係話，而家你政府所謂政府嗰啲古物古蹟辦都會搞緊一個叫做古蹟嗰個導賞團。 係啊， 就圍繞住係頭先噏嗰啲地方咧，咁啊再加埋個猴王古廟。 係。 係嘛？就係、是、一大範圍，就係九龍寨、九龍城古蹟徑咧，就係、是、一個有別於你嗰啲新界嗰啲咩平山啊，咁你係一個九龍嗰邊嘅古蹟，有個導賞咧，咁啊，但係就好似講好多年都係兩，我聽咗兩三年都聽過，咁而家仲未搞咁樣嘅。嗱，咁我哋講咗啲外圍嘅啦，咁而家我哋跳翻入去。九龍寨城嗰度啦， 係 喂寨城咁嗱，我哋頭先就即係咁口爽啦，咩最早港獨發源地，喂我哋會唔會俾人唔係我哋會唔會俾人哋抽住啲字眼？喂邊有港獨啊？因為咧，好似你有冇發覺咧，即係啲人提港獨咧，但係咧係啲人係冇提過九龍寨城嗰個地方，即係其實好多係可以揾翻九龍寨城係做個借鑑。咁而家你知道大陸佬係驚你港獨啊嘛。即係你話邊個可以俾你揸飛，但唔係其實香港曾經揸飛過 喎，係、年香港 九龍寨城1847年嗰時是開始，咁啊有呢個寨城啦，咁啊到1993年咁啊分開三個步驟咁樣清拆噶嘛。嗰時喂，其實嗰段時間嗰、那個位置其實已經係一個香港嘅自治區嚟嘅喎， 最早嘅自治，高度自治添。 由清朝嗰時嗱，咁我哋點樣叫九龍寨城咧？因為你都講其實一個自治嘅地方啦，裡面有圍牆， 咁而家啲牆啊拆曬咧，即係日本仔打過嚟1941年到1945年，咁啊拆曬嚟做咩？就係、是、咧搞啟德機場，啟德機場嗰度。咁所以以前嗰舊機場咧，咁亦都係同日本仔有關。咁打仗都係一個係咪子彈喺嗰度？啟德嗰度打落嚟，咁啊正式開戰噶嘛？呢一場3年零8個月咧，嗰陣時即係嗰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啦，嚇。咁啊後期其實你啟德北嗰個地方咧係有條龍津橋，係咪一路駁去九龍寨城個衙門嗰度？ 南門 嗰度 係啦，嗰、那個係正門。 咁亦都係回顧翻頭先，我哋一開場講啦，喂，點解九龍寨城唔係叫城寨，叫寨城咧？因為就係揾到嗰個南門古跡，係 啦， 嗰嚿石係寫住係九龍寨城啊嘛。咁所以即係會可以講翻、那個名係有根據咁樣嘅。咁、但係你係後期即係、就是、你過曬清朝啊，即、就、係、是、之後慢慢新舊九龍圍牆冇咗，新舊九龍慢慢發展，係嘛？咁啊，為咗同九龍城區分，即係唔好搞到咁亂啊！呢度係城寨，嗰度九龍城，就不如你係你呢度叫九龍城嘅寨，係嘛？外面就九龍城。即係類似咁樣啦，類似嗰個講法係咁樣啦。喂，咁做乜啲人又唔提？其實香港以前係曾經最接近港獨嘅。即係嗱，我哋都戴翻個頭盔先。佢嗰陣時候唔係港獨嘅，因為點解？佢係被動式港獨嘅，你冇人理佢嘛，你冇人理，咁咪焗住嗰啲民間自衛隊啊。咁電視上見到嘅咩福利會咧，嗰啲都係真嘅。但係其實嗰啲係收保護費，基本上不太同個電視調轉咗咯，係咪咧？喂，嗱，天慈公。你講一講一個九龍寨城裏面，喂，佢點樣自治呢？其實佢點樣？ 其實因為咧， 圍牆啦，首先有， 首先啊，圍牆拆咗之後咧，咁啊變咗咧，因為有個條約喺度，咁啊英國政府咧就同呢個清朝簽咗嗰條條約咧，就係話定明咗城寨裏邊嘅中國嘅官員同埋民嗰啲人民咧，仲可以咧。有一條水路出入，就係頭先你所講嗰條咧龍津橋啊，咁啊一直係保留住嘅，咁啊所以咧就形成咗咧佢哋可以喺嗰度進出自由，咁啊所以形成呢一個地方一直以嚟咧到咗清朝滅亡咗啦，民國嗰陣時咧，咁啊政府咧當時嘅民國政府亦都冇即係話實行到管治，咁啊到咗民國又轉變咗啦。啊，變咗新中國嘅時候咧，又冇管治，所以咧形成咗呢個裏邊嘅城寨裏邊。 即 係 英國佬又唔理啦， 又唔理，佢唔係唔理。其實咧，英國人 咧， 佢唔係理唔到，係因為當時咧，英國人其實有三次咧進入呢個寨城裏邊，想驅趕裏邊嘅人咧出嚟。 官嗰啲啊， 官就其實咧已經係喺呢個1898年新界條約嘅時候咧， 嗰、哦、時就 已經係第。聽講啊，即係話文獻記咗啦，第四日咧就已經係派軍隊入去咧，清曬嗰啲清朝嘅官員， 清朝嘅官啊， 離開咗呢個寨城噶啦。咁啊，後期咧，因為咧當時咧，佢哋喺即係話國際上話發表，呢一度咧都係即係話英國人管治嘅地方。咁啊，但係清朝咧當時咧亦都係執行住，如果你係話呢個地方仲係。英國管治嘅話咧，呢條條約咧就唔承認噶啦，唔承認嘅話咧，即係話你啲1898年啊呢一個咧，亦都唔承認啦，即係話你亦都冇咗呢一個租借條例啦。咁啊，所以英國佬啊，迫於咧就又唔理，冇再搞事啦。咁啊，到咗咧下個世紀嘅時候咧啊，咁啊到咗呢一個1920幾年嘅時候，2020年、2030年嘅時候咧啊，咁啊又搞多次咯。咁啊搞多次嘅時候咧，當時咧。是民國政府，咁啊民國政府咧，當時嗰啲咧又派咗啲人落嚟咧，又同英國佬講啦：如果你係仲係咁搞嘅話咧，喂，我哋真係嚟收翻香港嘅咯喎！啊，條例不平等條約，我哋收翻嘅咯喎！咁啊，所以英國佬又冇再搞啦。咁啊，就到咗差唔多係呢個50幾年嘅時候咧，又即係話啱啱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又想話再搞多轉。咁啊，當時咧啊新中國政府咧又話：喂，如果你再搞多轉，我哋。嗰啲解放軍落嚟嘅咯喎，咁啊，所以咧又冇搞到，咁啊，所以咧形成咗咧三不管，就係咁樣喺呢個寨城裏邊咧就成立咗一個咧自治區， 即係幾個國家國力嘅地方， 係啦，冇錯啦，即係話你英國人想侵佔嘅時候， 就有啲嘢棘住， 係啦， 有啲總之有啲喺度棘住， 因為你有個條約喺度啊嘛，咁啊，所以咧當時嗰啲喺寨城裏邊住嗰啲人咧，因為咧改朝換代啦。 跟住英國人又冇理到佢哋，咁啊形成咗咧，喂，裏邊咧就有一個咧好特殊嘅環境，就係話冇人管理。咁所以頭先你提到嘅街坊福利會啊嗰啲咁嘅嘢啊咁樣，再加上咧喺裏邊咧亦都有一啲咧好有貢獻嘅嗰啲組織啦，例如嗰啲教會啊，咁咧就俾書佢哋讀啊，又變咗就話供應佢哋嗰啲奶粉 啦， 係啦， 中意我 咁啊，所以形成咗裏邊嗰啲街坊咧，嗰啲居民咧就互相守望相助。啊，外嚟嘅人咧就欺負佢哋嘅時候咧，啊，好似你哋睇嗰個咩城寨英雄啊嘛， 守住個守住城寨，水喉攞水， 即係類似就係咁嘅情況咧。佢哋自己圍內咧就話自己搞好佢自己嘅治安， 即係話你翻翻再之前直情有團練喺度添啦， 係啦，因為 佢裡面又可以自己耕種，自給自足，又有自己嘅即係未趕走嘅清兵嗰陣時咧，就喺度日喺度。操嘢啊，操兵器啊，團練啊， 團練咯，因為保衞自己嘅家園啊， 保衞嗰個家園 啊，咁啊，所以形成咗喺嗰度咧，就形成咗一個咧自治區，好高度嘅自治啊，亦但係裏邊嘅軍費啊，或者係嗰啲費用咧，就全部都係自己街坊咧夾錢， 自己搞掂佢 啊，自己搞，咁啊，甚至乎咧，佢哋嗰啲清潔隊啊、防火隊啊、治安隊啊， 全部喺裏面， 全部都係義工。 啊！義工 冇收過任何錢， 嗯、 啊，倒垃圾嗰啲都係嘅，啊，咁啊，所以形成咗你話，如果你話講港獨嘅話咧，嗰度真係一個 最我哋話最接近咯，最接近港獨 就係呢一個自己高度自治、嗯、 一個地區 已經成立咗一個，即係話，即係如果你唔係拆咗城寨嘅話咧，咁呢一度咧就係一個喂最標準嘅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同埋咧喂。而家講嘅港獨就係想做呢一樣嘢啫嘛，咁唔係話要 所以其實一早搞咗，一早搞咗， 一早就已經存在喺度。點解你哋唔俾人喺度再即係話喂講翻啲嘢係嘛？目的都係想為喂高度自治啊，同埋咧喂唔想有外嚟嘅勢力影響我哋呢個生活環境係嘛？想做翻好啲係嘛？就係咁樣啫嘛。 咁同埋你係寨城就係後期即係都會睇好多啦，即係呢啲唔特別講啦，因為佢嗰個地方三不管啦，所謂咧，即係個問題咧，咁其實就治安唔係話想象中咁差嘅， 雖然非常之好啊， 雖然我哋都 係 未經歷到啦、啊，因為你好似新界啲圍村咁樣，大家守望相助噶嘛、 啊， 基本上都係 嗱，裏邊真係做到咧，即係話你雖然話外界覺得佢係一個三不管，裏邊有黃賭毒齊曬， 佢有佢自己一套地下秩序喺度噶嘛， 但係呢一套嘢咧就話喂。黃賭毒啊，喺裏邊其實係相安無事嘅喎、哦。但係你覺得外嚟嘅人又唔敢入去，就係因為咧你想入去搞事，係嘛？ 你都 想破壞人哋嗰啲喂制度同埋利益啊，咁啊，所以人哋就有啲自治隊喂啊，就驅趕你哋嗰啲外來嘅勢力嘅啫嘛，即係等同而家嗰啲。 因為我睇翻以前嗰啲咩，所以歷史嗰啲都係其實你搞事嗰啲好多時都係外來嘅人入去搞事嘅嘛。你住喺九龍寨城。嗰陣時嗰啲居民又點會搞事 咧？咪咯， 嗱咁我哋得翻呢幾分鐘啦，即係話同大家講嘅，即係今集嗰個九龍寨城咧，即係我哋係會帶出寨城周邊。頭先我哋講曬啲筆墨講嘅宋朝啊，咁啊古近圍啊嗰啲地方啊，有咩馬頭角村啊，咁啊二王古村啊，即係宋代嗰啲 都係宋代 嘅，都係宋代咧。咁啊拎埋九龍寨城。即係由清朝開始一個自治嘅，即係我都講嘅尖沙咀就好似一個戰區咁樣啦。九龍寨城完全係一個戰城嚟嘅、 嗯， 即係你留意好多日本仔都係抄佢啲橋咁樣。你嗰啲或者你日本嗰度有啲係直情係成個樂城係 copy 咗去咁喺日本嗰度，咁啊即係佢嗰個仔細程度係仲做得好過你華人咁，即係你。即啲所謂中國人啦嚇，仲做得好過你啲香港人咁樣嘅。咁其實你話港獨可唔可怕？其實你睇寨城就知，其實港獨係一啲都唔可怕。 直頭係唔可怕啦，因為佢係想將香港搞得更加好，係嘛？即係話，喂，你有啲唔好嘅制度，我哋想做翻好啲、啊，都係想安居樂業啫嘛。 因為而家你係好多時，譬如你即係中央政府、共產黨，你下下乜嘢都干預香港，咁你香港人係 即係你唔同你大陸嗰啲省嗰啲，你即係長期一出世俾你咁樣一路撳住冇獨立思考，但係你香港人咁多年嚟，即係英籍管治到而家都有獨立思考噶嘛，係咪先？如果你係唔冇獨立思考嘅，你當日嗰個九龍寨城就唔會管理得咁好啦， 係咯， 係咪先？喂，自己做啲防火隊、自衛隊出嚟嘅喎， 係啊， 好多嘢全部自給自足，夾錢一齊去買外來啲水，係咪供給成個寨城嘅人咁樣嘅喎？嗰陣時即係我哋睇翻好多以前嗰啲電視劇㗎，鏗鏘集嗰啲啊，歷史啊，學下天池話齋，佢真係守望相助喎。 係啊，最緊要係呢樣嘢啊， 係嘛？咁所以即係叫做話。你其實你要管好香港人大陸，即係雖然我哋唔係啲咩高官，但係你喂其實你家長式咁樣咯，你給予香港一定嘅自由，係咪先嚇？自己有自己嘅生存空間， 嗯、 喂冇人想反你嘅， 冇人 你會你會真 都冇人會反你， 好得閒咩？你會真係係咪先？即係你譬如你而家。好多講港獨嗰啲，咁大家喂你知你睇下而家嗰啲所謂新嗰批入立法會啲，你睇下佢做到啲咩出嚟啊？都係拍台拍凳，都做唔到啲咩噶啦，好老實。咁但係你港獨係得個港字啫嘛，而家目前為止啊，到目前為止啊，先咁使乜驚啫嚇？咁啊有個版當日 啊 九龍寨 城咪咯， 咁誒俾大家睇係嘛？咁啊又係好似即係好似國師咁講嘅咩邦聯啊、城邦咁樣咯，即係每個地區有每個地區唔同嘅文化習慣咁啊，咁啊自治啊，其實係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好事嚟嘅，係咪先？即係其實點解會講呢集咧？即係就算香港啊，即係最壞打算將來都可能都會變成一個深圳特區咁樣。咁但係你最緊要就係香港要有適量嘅自由度啊，仲有嗰個自治喺度咧。咁啊，當日嗰個寨城咁樣咧，咁啊，人民生活咧就冇咁撲街咯， 係嘛？冇錯， 係嘛？就係咁樣咯。咁所以今集就係話即係雖然係其實都唔係負面嘅，即係你正常嚟講，你香港你要搞到完全自己一手一腳控制係比較難啲。咁但係行翻九龍寨城嗰條路啦， 係啦。 咁我哋今集講到呢度咧，時間夠啦， 好，拜 拜， 好，拜拜。